好自己。你在公车像个沙丁鱼，上班下班每天是旅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的世界去逃避？找自己，躲在我的屋檐下，睡在我的地板里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 今天说到春节民俗，促进人们与历史的对话，增强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传承文化的使命的价值意义，召唤在四方的亲人回归故乡，享受亲情盛宴，并且以围炉守岁、夜话家常和拜年祝福的方式巩固家庭人文。接下来的时段，我们要听到5月12号，结果呢？半点心。 Yeah. 间好少，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。是啊，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后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有我，总是反感情杀不了理由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。曾经爱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痛，真心剩下千种理由的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去附和。曾经爱是那么温柔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的背后，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成聘以下人员：各类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会计、保管、司机、水厂操作工、客房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等。联系人侯女士，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65。消费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

消除自己，就要让嫉妒清晰。哦，醉醉醉在夜里，夜夜夜欣赏你，无理到我无力逃避。分分分离是你，冷冷冷却感情，我真的只能爱你。哦，渐渐渐无聊你，不不不不愿靠近，我不爱嫉妒的自己。重重重复伤心，慢慢埋骨身体，你的爱怎么容易。 时候你停了脉搏，心跳已连成一线台词，而我不忍停了。 当人生走到尽头，恍然无奈，悄然止步，才终于感到命运面前我们多无助。 还痛吗？坚强是你引以为傲的盔甲， 还累吗？终于可以彻底将心事放下。 这只是个梦，做的人难懂，谁能永远活在清醒中？若

天。爱情我想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。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？女人青春像陈星雪的下手绢。爱情啊，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。老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。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？ 我们今天说到过年哈，虽然现在年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当今时代呢是这个信息化、网络化还有全球化的时代，文化共生和文化共享是构建社会命运共同体的交合剂。春节呢作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，具有人类文化共享的要素和功能，将春节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奉献给社会，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心中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别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梦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魔力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真爱 在未知的未知心中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的人， 星星 和这场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。爱各自交代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的人， 将灯光和我 烧给最孤独的人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。 爱开始纠结， 没有你安 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

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春节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在交通网络媒体非常发达的现今的社会，春节文化的世界传播有着非常丰富的影响和手段。很多地方在举办着欢度春节海外宣传活动，中央电视台的春晚，还有孔子学院的一些教学方式，那中国留学生的春节联欢，海外华人自发的春节联欢等等，都是近年来非常有效的春节海外传播方式。 今天晚上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直到一想你，思念苦药。 春节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中国春节呢要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文化节日还有一段路程要走，我们还必须在节日传播途径以及方式上下功夫，我们也要根据春节的文化特色考虑外国人他们心理习惯和欣赏方式。节日传播途径呢，应该从节日的物质层面、社会层面以及精神层面逐层推进。 情何中到底以为什么，不过一根红毛虫，没人会走，若干时间以后，情谊比空气都更寂寞，半生一 都跟着我，爱上一梦红尘中，一回首烟雨无风，期盼总有个人在阑珊处等我，让我用笑天下的理由，一万次刀剑交错，我仍由得一颗自控，一个人长相左右，此生再色彩。